胜利啊。 我想跟你换椅子。 哦， 就是我你的这把椅子我恰好盘腿坐。 要不你搬一个那个木头的那个大椅子。 不用不用，那个会不会矮了点？没关系，我们就眼前换一下就好。对，哎，这边听着，哎，又熄掉了。哎，克里亚，这个是不是没电池？我按开了又熄掉了，不会吧？ 我看这个时候到换了。 啊，是。哦哦，像刚刚我跟这个工程师他们讲说，这个张仲景治水肿的方法好像并不是唯一解，可是我觉得换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吧，就是张仲景他对于那个伤寒杂病科他的写作目的是他这一整个张家村的人人人可以恢复家常的疾病，所以我个人认为伤寒杂病科这本书在教学技巧上面来讲的话是掌握的相当好，因为他的那个大的分辨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如果是学中医的话，虽然这个张仲景的水病篇可能不能让人变成每一种肾脏的疾病都能立刻处理，都能完满的处理得很好，可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我觉得他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大胜算的设计，而且他辨证方法非常的简单，就分脉沉还是脉浮，然后就一个从太阳走，一个从少阴走，那用的路数都是，如果你学过前面伤寒论的部分，都会觉得很熟悉，那用药也不会有这种怕怕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啊，这个痛风的部分，它第一个十四至七十一条啊，它的这个芍药桂枝芍药知母甘草汤，它主要它讲到说身体羸瘦啊，就这个人的身体很瘦，可是脚肿如脱。在这里他并不是要强调一个痛风的患者他是一个瘦子，而是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正常的状况，你痛风的地方通常会肿得还蛮厉害的，对不对？他就会说你的身体不肥，可是你痛风的地方肿得很肥啊。脱的意思就是没有骨头的肉叫做脱，所以他就说看起来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一包肉都找不到骨头了。那至于说头眩转气啊，头昏喘气，然后昏昏欲吐啊，觉得胸口不清爽想吐，这些就不是绝对的辨证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痛风，张仲景的这个桂枝芍药知母甘草汤，其实你用个最简单的想法来想它，好像是就是桂枝出去芍药回来，然后有一个知母跟着在这个雪里面走一圈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基本上对于知母是可以大约假想成它就是一种化学成分，它是溶解尿酸的，这样子想比较简单。那有一个老中医他有说，就知母它是会在局部能够生出这个比较明显的碱性体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它的知母的那种碱性感能够让这个尿酸快速的被中和掉之类的。那么在我们一般的就比较后世的这个中药的排序的话，就有一些下火的药，好像上焦火用黄芩，中焦火用黄连，下焦火用黄柏。而这个下火的这个三黄药，其实药性来讲的话，黄芩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黄连跟黄柏都是相当干燥的药，就是会让人体变得比较燥。那反过来讲，知母常常说跟黄柏是一对，要清下焦火的时候，常常又用知母又用黄柏。那也可以说，黄柏是会让人干燥的，知母是会让人湿润的。这个是后代方对于知母跟黄柏对举的一个看法。但是张仲景在用这个知母的时候，他的用药逻辑如果照本经术证的一种用这个张仲景方以及其他的唐代方做分析的话，那本经术证认为知母是去除一种火，叫做水火勾流之火，就是你在发炎的地方同时有一坨水肿。那这个水火勾流，他认为说你那个局部的一点水里面有什么东西让它的水分变质，然后就那个局部的水里的什么成分造成发炎。那所以我们如果是古方派用知母，一个比较粗糙的分辨是认为说，就是那个地方特别红肿热痛，别的地方都不肿，这样就用知母，就是比较泛而言的用知母，在古方派就这样子用它。那当然酸枣仁汤治失眠的那个用知母，有可能它是在，因为张仲景另外一个用知母的方式治疗熬夜过头睡不着的酸枣仁汤。那酸枣仁汤的用知母，很多人都会觉得怪怪的，就觉得说这个一般，因为我们后代的本草酸枣仁汤里面有川穹有知母，而后代本草学就认为川穹是行血而耗血之药。那你而的确上后代方的使用经验来讲的话，川穹是比较耗血的。那一个人睡不饱的时候，应该是血正在缺的状态，那为什么还要用川穹？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现代的科学研究表示川穹有某种助眠成分，但是用古方药理学来讲的话，川穹在酸枣仁汤里面比较是用来接续酸枣仁，就酸枣仁是一段胆经，川穹是一段肝经，比较是这样的角度在理解这件事情。而酸枣仁汤里面的知母，人正在虚的时候你还用知母这种又湿又冷的药，可是就是刚刚好，就是人熬夜到，你知道熬夜过头的时候，有时候这里痛那里痛的，好像就整个人都焦躁起来，那样的一种焦躁，好像知母就是可以中和它，就是身体里面那种因为熬夜过头而微微要烧起来的感觉，那知母也是主打的。那这个张仲景的方剂痛风的方，一个桂枝茶的知母甘草汤，一个后面的那个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这些方其实在我们今天中医在医疗痛风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乖乖的就用张仲景的痛风方。事实上临床上很多有效的痛风方剂在张仲景的风湿篇，所以这个治痛风跟治风湿的方法，后代的临床的经验是发现是有重叠的。那这个重叠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金匮要略本的桂枝芍药知母汤这个方子其实长得是跟我们这个桂林本不一样的。金匮要略本的在我们的补充讲义的第九页的样子，第十一页下面，这个第十一页最下面，就是金匮要略本，它是有桂枝芍药甘草跟知母之外，还有麻黄生姜白术防风附子，而且附子还放到两枚。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走风湿路线的。而这一件事情站在一个挂保险的立场，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实际上在用金方临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以为是桂枝芍药知母汤证开下去结果不好。当然桂枝芍药知母汤你说什么时候比较适合用来医痛风 这个人吃了鲨鱼大肉，然后肿到那个时候。但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发痛风的人，比如说丁助教，他完全不是吃大鱼大肉的时候发痛风，他是比如说之前小黄助教当导游啊，招待大陆的这些朋友来台湾玩，那有一团他是带徐哥哥的那个后湖的学生，那当然你知道带大陆的人来台湾啊，这可能你们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就台湾有一个逼格很高的餐厅叫做石雅山房，你听过吗？就是据说那去石雅山房的路上，因为上那个餐厅要走上一个很长的阶梯，好像在爬峨眉金顶那种感觉，然后好不容易爬到了，他就坡道是吧，你有去是不是？然后就是有那种看起来很素的餐点，对不对？那柯丽，请问一下美味度怎么样？ 还蛮好的 啊、哦，那并不是很差的餐厅，只是徐文斌老师也是容易发痛风的体质，也是差不多就走不上去的。那丁助教是走上去之后啊，走得气喘喘，然后觉得总算可以饱餐一顿了，就出来是什么生的山药细条之类的东西，然后完全就是没有补到它，然后就发痛风了，就吃不饱啊，不营养，所以发痛风了。就我们家丁助教是这种人。就是累了虚了没吃好发痛风，那种累了虚了没吃好的发痛风，我觉得就叫虚劳质，就是补肝补肾，它就会比较不发，休息够就比较不发。或者丁助教喜欢用的是三清丸，就是那种，三清丸的药法是这样子，我们的中药啊，把阳气引入阴经的药，如果要说引入三阴经的方子，以肾经为主轴的是肾气丸。但是以肝经为主轴的是三清丸，所以三清丸那个清补厥阴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作为一个保养药，它是很平和中正，就没事也吃不坏。所以比起张仲景的那些厥阴病是有病杀病的那些猛烈的方剂来讲的话，三清丸是一个作为保养很好的方子，就是厥阴区块的各种下腹腔的免疫啊什么的问题。那因为这个痛风的治疗，像丁助教发作的痛风，因为不是吃那种吃到肥腻之物发的，所以通常很难对到桂枝芍药真木汤。它一般般，经方里面的痛风方子，它是风湿篇里面的那个甘草附子汤吃起来比较有效，就直接是用附子啊、哦，把那个好像有什么寒气这样逼出去，来把那个痛风的东西打散。那因为我们临床常常是这样，所以这个金匮要略本的桂枝芍药真木汤有一半，就是有另外一半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驱风湿的方子，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等于打到大包围，反正它原来那个桂枝芍药之母的结构还是在，但是如果你刚好挂到另外一种的话，就两种一起打。所以如果是客户端的话，你那个桂枝芍药真木汤就设定为金匮要略本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当作打到包围，那失手率比较低一点。因为一般的人的尝试都觉得痛风是吃到肥腻之物发作的，对不对？就是这一般人尝试觉得这样比较多。什么有一种叫什么，他们我台湾人叫什么普林还是什么东西，嫖林，对不对？对，就是这个好像像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啦，就每次吃火锅都等所有的肉都算完再喝那个汤，据说那个汤就是满满的那个东西。那我们家丁助教喝那个汤完全不会发痛风，但是累了会发。那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是那一类的东西变成尿酸引发的，那可是实际上甚至病人也会觉得我一定是因为吃到那类东西才发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年头有很多的病人就是肝肾不足的阳虚体质，他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发的，只是他会自己归咎原因，一定是我昨天在便利店买了一根那个热狗吃，所以才发。就是，因此那个你在问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情报上面的误区，那因此开药打大包围会比较简单一点。那另外一个呢，力竭啊，疼痛不可屈伸，脉沉弱，特别讲到脉又沉又弱，那他的这个方子呢，要用乌头加麻黄加黄芪加芍药加甘草。那这一个 用的屋头的方子。首先啊，屋头的煮法，张仲景是有规定，一定要用两碗蜂蜜煮成一碗，然后把屋头捞掉，然后再用那个蜂蜜去兑别的药汤，因为屋头是相当毒的啊。这个植物是这样子，母猪是蛮毒驱风的乌头，然后旁边分出来的小球根叫附子，那附子是比较去寒补阳，但是乌头是以驱风为主的。那附子如果一直不开枝散叶变成乌头，一个附子只是变长往下长，就是这个不肯开枝散叶，不肯把能量分给下一代的，一辈子要打光棍不生育的长条附子就叫天雄。那天雄呢，在方剂里面我们认为是因为它不肯把能量分给下一代，所以是固精补精的药，在续劳篇里面它有出现过一次，而且因为它是往下长的，所以如果是一个人的腰痛是在那个肚脐正后方的那个位置以下的腰痛，用天雄会特别有效，那就往下补的那种感觉。可是呢，我觉得天雄那么补啊，曾经在台湾也买过几次，有一次看到淘宝网特别便宜就买回来，然后就不知道马倒多少人。有人是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吃到这样的天雄，在家里面被麻到完全不能动，在厕所吐了之后爬不出来，然后他太太拖不动他，然后我去帮忙拖也拖不动，然后他太太说那个煎，因为我们那是托药店代煎，还有好几个真空包，他太太说你不能再给我丈夫吃这个，我就拿来，我就住家很爱吃，然后我就拿走。那有一个刚好有个来找我看病的小朋友，然后呢我就说这个东西你要再重新开火，把这个药汤再滚好久，这样把那个毒分解掉了才行。哦，有附子的药要煮很久的，就是要多煮一个钟头，而且是最好是翻动的，这滚得比较大，然后才不会被麻到。结果那个小朋友回去啊，他的家人就有一次他以为他是拆别的真空包，他的家人给他那一包，他拆了就喝了，然后半夜打电话跟我讲，其中哥我现在不能走了，然后我说我现在去香港的路上，我是要上飞机，所以他就叫救护车去医院了。因为我们台湾人的健保非常健全，你只要住院还可以倒赚，像他那个小朋友那一次住院就赚了多少钱，1万还多少，但郭平说我是拔牙流血不止，住院了4天，然后又赚了好5万块，就健保让人可以因为生病而赚钱啊，所以他住得很开心。但他在医院躺到第二天就已经完全没有事了，因为这个毒虽然发作得很厉害，手脚麻痹完全不能动，但是实际上除非那个人本来心脏就很衰弱，否则也不太容易死的。然后我就想剩下药膏怎么办，那小方助教也觉得那个药是因为那个朋友是我给他天雄，因为他治我这个朋友他是要治不孕，所以小方就觉得哇强筋胜利归来喝。然后呢他也就煮了几滚之后就喝了，以为没事，结果有一天忽然我家推门，他小方滚进来，就是那个因为小方家里有家住的就是隔几条街而已，就相当的近，我要说什么，就是然后小方就跟我讲说，其中不好意思我现在要毒发了，你家借我毒发一下。我说平常，因为我家平常没有在锁门的哦，因为我是很相信专业的，我认为小偷一定打得开，所以我就也不用锁了，所以他推门就滚进来了。然后我家是公园啊，就是有学姐啊晚会姐什么都喜欢来我家睡午觉，然后我们回家都报告一下说去老师家睡觉之类的。那这个又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那个沙发床特好睡啊，他来了就睡觉。然后小芳滚进来，我说为什么在我家毒发，他说我回家在我妈妈面前毒发就不好了所以他也知道自己不会死，然后呢就滚在我家找一个角落，然后倒在那边僵持啊。那到了晚上听助教跟尹莹来了，小芳那个毒还没退啊，还在那边麻木不仁的状态，我说要不要帮他这次竹山里顺一顺气啊，那听助教抽个2针，但反正还是等他毒退了。总之就是一包大陆淘宝网买的天雄连毒3家人那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号称最补的天雄反而那么毒呢？就《本草书》里面有讲，乌头啊如果是长成像是鸟嘴一样的分叉状，那个是最毒的，叫乌喙，鸟的喙啊。然后 乌龟是拿来射动物的。那大陆那个淘宝网买的天雄呢，我以为长得瘦一点，恐怕是拿乌龟这样对掰开来的。所以是不是有那么是我有一些危险性哦？因为而且这超级好笑，就是毒到朋友一家，然后那个小另外那个小朋友已经跟他讲很毒了，然后他还是被毒到，然后小方是根本熟这个药熟得不得了的，然后就煮得不是很久，然后也被毒到，就这样子。那我的话是马钱子中毒好几次哦，好像模拟这个李煜李后主的死亡方式一样。我那个是从前马钱子，因为是去风痰的圣药嘛，鄙人名叫痰结中，就觉得那个风痰很难挑掉，就叫靠马钱子。所以我用马钱子做那个小药丸，就是出门的，就平常就是一天一颗。那一天一颗的话，顶多就是微微的麻。但是马钱子的麻法跟附子的麻法完全不一样，附子麻到人是舌头舌根先麻，然后手脚开始麻木。马钱子是你坐在那边看电视，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麻，因为它是麻中枢神经的。然后不是不知道能带到中枢神经，但是你想要起来上厕所或者拿可乐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走路是这样子走的，就是一副僵尸状啊，就全身你知道你的手脚没有在发麻，可是你已经不能使唤它了，你要做任何动作都是抽筋而已，这样子。那这个马钱子毒死人的故事，最近一次发生是在《甄嬛传》的续集，那个什么传，《如懿传》，最后那个晚宴还宴晚，啊，就是那个在小燕子的故事里面是很疼爱他们那个妃，但在《如懿传》里面是大坏蛋啊，那所以就是被皇帝就是死打死用这个药，然后就是不断的伸直又扭曲，伸直又扭曲，伸直又扭曲，然后死。那我想应该死的不会那么复杂才对，这个是那位刘燕子老师可能对于中药的药性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这样。那这个，那所以这个乌头在煮的时候啊，请各位同学注意，千万不要买到假蜂蜜啊。哦，就是买到假蜂蜜你就惨了。那这个，而且呢，一碗蜜要煮成半碗。两碗蜜煮成一碗，因为蜂蜜已经是如此粘稠的，对不对？你要再煮到浓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碗蜜兑水，然后冲稀了，然后把乌头放进去，然后把它收回一碗那么多的量，然后再去兑其他的药。而且这个也很容易焦的，要小小火慢慢加热，反正就尽量煮久一点。而且这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哦，就是有一些中药书上面写说乌头用水煮越煮越硬，用蜜煮就越煮越软，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总之是有这样的一种用法。所以我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是要跟同学讲，乌头是蛮厉害的药，可是以驱风药来讲，乌头实在是好。怎么讲呢？就像我说，你骨髓里的寒气你不用砒霜逼不出来，那乌头也是一些纠结在经络里面的风气，不用乌头没办法。那我们这个课程它有一个篇章是厥阴偏开外挂的，叫做寒疝病，就是厥阴经那边有太多寒气造成剧烈的肚子痛或者月经痛这个病。那种最剧烈的那种厥阴经造成的肚子痛月经痛，就是有一个方叫大乌头煎。那也就是那个方，就是虽然是如此危险的一种药材，可是那个方式唯一解，我刚讲到马钱子中毒的故事啊，是我那个因为那段时间2014年常常出差到日本，所以呢我就随身带着吃的出差到北京，对不起，出差到北京，所以就随身带着吃的肾气丸什么东西，我把我的那个马钱子药丸啊，就是包一个小小的夹链袋丢到肾气丸那个罐罐里面。然后后来2014年就大病，在医院住的天昏地暗的，什么都忘记了。而等到出院，终于可以继续教书了啊！要去台北我自己的班教我的台北庄子班之前，我想说吃一点肾气丸再上路。然后就这什么东西啊？在旅行包的肾气丸吧？就打开，我平常一天只吃一颗，都打开20几颗话就丢掉了。然后我在下一天备课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好像今天不会动了？然后就打电话跟颖颖讲说， 我大概已经不能去上课了，请到教室跟同学讲说今天先解散，是对不起大家，以后陪课来陪大家。然后并且同学解散以后马上冲到我家来，看着我不会死你们再走。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天晚上我也完全不能动，就像小芳滚进我家。其实我们种的是不同的土，所以那个死法是不同的。那这个乌头，但是我要说的是，乌头既虽然是这么难以驾驭的药，可是在那个寒山大乌头间那个病来讲的话，它还是所谓的唯一解。就是尤其是比如说那个寒山病在女人的话，可能会发生非常剧烈的月经痛，那在男人的话是那个风邪纠缠到厥阴经，偶尔会有这样的案例，就是那个男的只要一睡着就射精，就他那个经是被那个风邪这样子脚抹布一样扭出来的，就一睡着就已经，一睡着就已经，那人都要虚死掉了。那要把那个纠缠在厥阴经的风邪拿掉，你还是只好靠乌头。像当年的那个日本的300年前那个日本医家第一人，那个所谓的武林宗师，什么就叫武林盟主啊，极易东栋，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很害怕过一个年轻小辈叫做永富凤，所以永富凤的外号叫小医生。那永富凤这个人其实师父都是一些，他师父都是那种教人吃瓜地然后吐的那些吐方医生。但是呢，极易东栋在世的时候说，我现在打下来的天下，等我不在的那一天，全部会被这个叫永富凤的，外号叫永富毒枭庵，被这个永富凤这个年轻小辈夺去。就他是如此看好永富凤，而且永富凤有一本著作啊，叫做《漫游杂记》。那我从前有做一个打字版分给同学啊，分给我台湾慢慢教班的同学，因为我看着觉得有点感动，就是它里面不断的在强调庄子达人心法如何跟医道合一这种东西，所以我看的是蛮感动的，就印给同学这样子。那可是永富凤就才30出头就死掉了，所以并没有夺去极易东栋的天下，而死于寒疝病。就即使是日本小医生，他也没有乌头可以用。就是也就是说，他已经是日本上一代武林盟主指定的下一代继承人，那医术已经算是那个时代的水平最高的了。可是他的那个病不用到我们的那个大煎中汤或者是大乌头煎还是不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虽然不好驾驭的药性，或者说你给别人吃，你就要提醒他说吃小口一点，有一点麻就停下来之类的，可是还是要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它的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的，就是很安全的用它的话，它能够做到一个本来应该是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有些人是长期的风湿或者是痛风，他的关节已经扭曲变形了，那个扭曲变形的关节有可能被他慢慢的变回原形。所以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方剂的那个临床上面的不可取代的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考虑看看。那当然那个我们那什么甜瓜鹿茸丸啊，十一师秘药里面讲到它的药效的时候，好像也说可以让关节慢慢就是那个风湿或者痛风变形的关节得到改善，所以那你不要用那么凶的，那你就退回用十一师秘药的这个痛风风湿痛用的这个小方，那小量小量的服用，慢慢改善，这样也很好。那另外他14至73条，他说两个脚啊都很肿，然后大小便都不通了，然后脉很沉紧的，这个又回到水病的甘草麻黄汤，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汉朝比较会见到的状况。我们今天比较是水肿归水肿，痛风归痛风，好像痛风的时候同时两个脚肿起来的状况比较偏少，所以这个部分就知道一下好了。那如果脉沉细而瘦的话，就以这个玉璧加白术汤，那这两个都是前面的水病方一模一样啊。主要是这个地方它主要的重叠之处是在于这个在水肿篇里面啊，甘草麻黄汤或者是玉璧加术汤，它的用药结构都是特别强调在前面的话，这个水肿篇它是强调这个人是又肿又黄，那黄的意思在张仲景的逻辑里面认为是湿气，所以带着湿气的就会又肿又黄。那现在它这个用这两个方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的痛风因为带着湿气，所以会痛风连带水肿。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认为说湿气会黏着住身体的液体，然后附带的形成水肿的现象。那既然他这么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下啊，就是如果是痛风加水肿的时候，就用那个水肿加湿气的那个方式来处理。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快的把前面的六气篇的湿气篇过一遍。我说这个六气篇是非常厚出土的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六气篇里面的很多药方是没有用过的。那这样好了，我干脆整个六气篇跟你们大家快过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个中暑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这么多方子，你就只要记得一个竹叶石膏汤，或者记一个白虎加人参汤就够了。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那个听说你们大陆有一个时代是很多很多很多人要走很多很多路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的那种时代，那是那一个什么地方？就大家都到北京来或者什么的那个。好，就是那种情况，如果刚好是夏天，然后北京那天刚好43度的时候，那就要用到那么多种方了。但是如果今天这一天我逛街被晒到想吐的话，那白虎加人参汤够了啦。就是你知道，你已经没有那么凶狠的中暑了。那中暑的治疗，在后代方是把中暑严格的分成两类，一种叫阴暑，一种叫阳暑。什么意思呢？就是后代方的严格划分阴阳暑是认为，阴暑是你的那个热气啊，受太阳照的那个热气会闷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用开散的方法，才能够就要发散，才能把你的那个热气有办法散掉。那如果你不知道用发散的方法，这人会不会闷烧到变得很严重？是，然后总说什么烧坏内脏什么的之类的说法。那后代方还有一个叫做阳暑，就是你晒太阳中暑，是因为你一直出大汗，元气一直散掉，然后你被那个热逼到你元气都散尽了，所以你虚脱倒下了，这个叫阳暑。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耗散光的还是闷住的，所以后代方要严格区分这两路。那如果是那种耗散光，就是大汗，然后整个人垮掉，然后昏过去的那种的话，那就是大汗或者冷汗昏过去的那种，那就是要用什么生脉散重加黄芪来补元气，让那个人恢复神志，这样子的做法。那可是如果是用张仲景的竹叶石膏汤法，或者是白虎加人参汤法啊，白虎汤是石膏、知母、甘草、粳米，那里面再加一个人参。在伤寒论的部分是说，你发烧怕热，脉红滑就用白虎汤。那如果这个人发烧大怕热，脉红滑又很口渴，就加人参补水，这个是很基本的。所以中暑的话，你用白虎加人参汤，大概白虎加人参汤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设定。然后竹叶石膏汤其实只是白虎汤的加味，因为在敦煌苦行诀里面，它就是叫做大白虎汤，小白虎汤再加几味药就变大白虎汤了。所以竹叶石膏汤基本上就是人虚了，可是人虚而上焦太热这样的一个身体框架。所以呢，张仲景的方剂治疗中暑最常用这两个方剂，它之所以可以不必受到后代区分的那个阴暑阳暑的划分的这个指责，是因为石膏本身能够把热气逼出去，所以不论阴阳暑都是又散热又补，所以这两个方就用下去就好了。那如果说今天你根本就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故事情节，就晒了太阳，然后就觉得整个人很不舒服，一直发恶心，这是我们一般中暑的状态吧，对不对？你说你今天真的是走逛街，今天北京的夏天43度，你晒一下来会在路上倒下去，告诉我好不好？有吗？好像还好啊， 就是好像大家现在都已经差不多就去吹冷气了，并不会那么拼了。那所以我们一般般的那种被太阳晒了一直热一直热，然后开始发恶心反胃甚至呕吐的那一种中暑，甚至是不必用到白虎这个系列的方剂，就是后代方有叫做六一散。因为六一嘛，天一生水的数字，那六一散的话就是两味药，滑石跟甘草。那滑石可以把受到的热倾泻出去，然后甘草稍微调和一点点，就这样子，就后代方用六一散就可以了。像台湾路边摊的凉茶都有卖六一散的凉茶，也不难喝。就滑石的药效来讲，就是有一点类似石膏，但是石膏清热是有的时候是发出去的，那滑石的话就是全部从小便带出去，这样子。所以一般般的中暑，你们那个用户端反正跳一个六一散出来就好了。如果那个人非常严重，然后再跳一个白虎加人参汤，然后极端严重跳一个竹叶石膏汤，差不多够了。如果那个人虚到很昏，让他全身冷汗，那就跳一个生脉散加黄芪就可以了。那今天的人的中暑真的不用学那么多了。那么花招多，那个张仲景那个时代的农民真的是被太阳晒到要死了，还要走三里才不会到家了，所以在路上就是被太阳打呼掉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至于这个下面一个大单元的这个热病，就是各种内脏的发炎，也就是各个下火药的使用。但是呢，这一篇事实上你也可以说它就是让你学习一个药法，就是心脏的那个区域有发炎的话，用这个芩连泻心汤。然后呢，如果是肝脏的部位有发炎的话，你用芩连之外，用一个猪胆汁来把这些消炎药引到肝脏去退肝火。然后，如果是这个消化系统有发炎的话，那你用大黄就可以清掉那个热。然后，如果是这个肺部的地方有发炎的话，那对不起。肺炎的话又回到前面的维金汤，就是肺炎就用千金方的维金汤最好医。那这个的话它只是讲说，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一种发炎你不知道了。然后肾脏的发炎的话，那用什么生地黄啊、黄柏啊这些药，就比较是清下焦热的药。那也就是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到说后代方喜欢用知母跟黄柏一起协同使用，但是实际上真的发炎的时候，生地黄比知母要消炎。就是真的那种全面性的发炎的话，知母非常好用的是局部的那一块红肿热痛，但是生地黄就是全面性的。那如果要在这边岔题说一点别的啊，就比如说像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温病的症状，就是感冒又加发炎，其实最简单的温病打法就是对了同学，其实你可能连温病是什么症状都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伤寒，但是你身体感觉没有那么冷，就是烦的感觉，烦热的感觉比较多。那我遇到的温病的状况是这样子，温病的处理技术点的要求比较高的地方是在于夹湿气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同学有机会或者我们的研究人员要处理温病学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夹湿气的方剂要设法把这些结构外挂到我们伤寒论的系统里面，因为那些湿气不但是治温病需要的，事实上张仲景的方大部分都因为湿气而卡关，所以那些温病学里面治疗湿气的方子，就是治一个感冒药里面怎么样跟湿气打仗，你必须把那个湿气化掉，药才能继续走。那个方法其实是伤寒论需要的。那至于说一般般的那种感觉好像怕风之外，就是那个身体就是燥热燥热的那种温病，那通常就是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医法，就是科学中药先准备银翘散四克，然后你就把左手脉跟右手脉，如果你的右手脉比较有尖尖的或者是滑脉，代表有里热，那你就放生石膏一克；如果你的左手脉比较有尖尖的，有滑脉里热，就放生地黄一克，就这样子一天三包就可以了。那两边都有就两种都放。 那拔一拔哦，有一边没有了，那那个就不要放了。那如果是一般的，是人不舒服啊的体质调理，像是龙帅江老师教我的是，如果你只拔一个左关跟右关的话，那个右关有滑脉，这个不舒服的人就快开半夏泻心汤，把那个滑脉先拔掉；左关有拔滑脉，就开柴胡桂枝汤加小承气汤。事实上，我在家的时候都会觉得小承气汤有后破，后破张仲景从来不跟柴胡放在一起，所以我都是只加，我会换一个招，我会加承气汤里面的，我会加大黄、枳实、芒硝，但是不加后破这样子。但是意思一样吧，就是你的人就是人不舒服，也不知道是感冒还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拔左右关。有的时候喝醉酒，天天宿醉会这个样子哦。所以这右关滑脉就半夏泻心，左关滑脉就这个就小柴胡汤加大黄、芒硝、枳实这样的结构。那事实上，这个打法，你如果说学了就干嘛，平常也不容易遇到，对不对？很快学完就忘了。那这样子，你赶快就跟朋友出去喝酒，最好喝挂，这天宿醉的时候就拔得到了。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法。那这个桂林古本的热病篇，因为这里面的方剂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出现，就是桂林古本太晚出现了，所以历代临床没有验证。但是理论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说他是在讲这个。可是呢，因为我们后代中也有些比较简化的法则，比如说父亲主的男女科里面有一个泻火汤总方。那父亲主的泻火汤总方，它的方义是这样子，他说其实所有的火都会跟肝火串联在一起，就是所以呢，你不管要泻哪一个脏的火，你都同时要泻一点肝火，所以它的主轴是那种清泻肝火的药。然后这个脏心有火就加一点这个，肺有火就加一点那个，因为我们把一般熟方脉把脉，你可以把到你哪一脏有尖尖的脉嘛，所以说肺火泻火汤总方里面什么有什么就加什么，有什么就加什么这样子。那还有中医的那个牙科治法哦，传到清朝的陈世铎的那个辨证奇闻或者史事秘录的时候，他也是说牙疼的总方是生地黄跟玄参，就那种比较凉血又凉润的药。那生地黄跟玄参放下去以后，你就数牙齿，这颗牙齿属什么金要加一点什么，那颗牙齿属什么金要加一点什么。那实际上牙疼的时候，但如果你有蛀孔的话，还是要去牙医补啦，对不对？但是这个很痛很痛的牙疼哦，就是算牙齿，然后哪一个牙龟哪一条筋，所以要加什么泻火药，那个方子是很好用的。其实现代人用生地黄加玄参那么凉润的药，有时候喝了喝那个完整的煎剂喝下去会拉肚子就是了，但是效果退那个牙痛的那个，因为你知道牙痛不太痛就算了，那个有些人痛起来是那个半边脸肿起来，对不对？然后一抽一抽的连到神经的时候很痛苦的，那个方子就变得很重要。那陈世铎的那个牙痛门哦，大概有六个方向可以讲。就比方说什么，有的人牙痛是张开嘴巴一吹到风牙就痛，那是牙中风了所以要用驱风药啊，怎么样就是它一路一路的帮你拆成六路牙痛。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把它做进去，因为它已经拆分得很完整了。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伤寒论》的文本啊，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个《湿病篇》。那么《湿病篇》呢，它就是大部分的方都是《金匮要略》里面有的，所以历代都有临床有验证的，所以这些方就直接可以上架了。那他这边讲到说，但是它有多一个方，第一个方是多出来的，可第一个方就是多出来却很好用。他说，如果你刚刚开始受湿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湿气是扑面而来的，所以你是这个脸这个地方中湿了。他说，如果你被这个脸中湿的话，会怎么样呢？什么时候会中湿？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妈妈2004年的时候去黄山玩，我在黄山中湿了。就是你知道在黄山的那个酒店里面哦，那个棉被比我家棉被重3倍，那个你知道就是吸饱了，然后打开窗就看得到云，对不对？那种感觉。 那我在黄山种诗，然后张仲景形容诗的脉啊，会用色脉来形容，就是当你的身体有湿气的时候，你的脉跳起来会微微有一点摩擦感。这个东西你们今天如果是初学者会觉得有点悬啊，可是色脉一点都不难把，等到你把到，你会觉得有点摩擦感的脉。那这个，他是说重视了以后，你可能在很湿的环境里面，开始头开始发痛，脖子开始发僵，然后呢，尤其是两个额头啊，两个颧骨特别的不舒服，两额，对不起，是太阳穴这边特别的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要把打中脸的湿气推出去的话，用这个黄芪桂枝茯苓细辛这个组合可以推出去，啊，这样子。所以细辛其实本来就是把水里的冷气拔掉的，所以就整个往上撑，往外推，然后把那个脸皮上的湿气推掉，那个头就会舒服了。当然，你说这个东西辩证脸重不重要？我觉得这种事情辩证脸不重要，你怎么发生的剧情比较重要。就你知道你在很湿的环境，然后湿的你很不舒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再来，他说，如果啊，这个湿气在你下半身是走在冷水里之类的船上来的湿气，这种会两脚发肿，脉特别沉细，这是桂枝茯苓白术细辛汤。那这个也是，就是细辛一样是用，然后茯苓白术桂枝比较能够形成一个结构，就是把下焦的水气抽出来。那这个肾浊汤，为那个湿气浊于肾，寒气浊于肾经的那个甘草甘姜茯苓白术，它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结构特别能够从下半身把湿气挖出来，所以就是重在头脸上，整个头好难过的，用第一个方；然后重在下半身，整个下半身觉得好重好重不舒服的，用第二个方。那至于说那个脉神色，你把不出那个色脉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剧情就好了，就是怎么发生的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比如说，出去野外，我们台湾人会做一个事，叫做溯溪，你们大陆人做不做？你们大陆人会做一个事叫漂河，对不对？ 漂流， 就是放个什么气垫什么在河上，然后就躺在气垫上，从上游滑到下流，对不对？像这个台湾人的溯溪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那个活动啊，就是一个溪你就脚踩在水里，这样一步一步从下游走到上游去，有吗？你们大陆人不玩的吧？然后呢，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李欣老师那边的一个妹妹，她是那个时候想要带什么台湾高端深度游，然后她就排一个行程表给我看，我整个吓呆掉。就是我跟那个妹妹讲说，你是想要把你的那个团员全部都杀死，然后再被那些团员杀死一次，是不是？就是那个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农历年前在大陆团来台湾玩，然后里面有台湾东部溯溪活动，然后就他曾经在台湾跟李欣老师来说，我带他玩过一些，带他吃什么青州小菜、宵夜啊什么的，所以他对台湾有一个概略的认识。但他来的时候是十月以前，他不晓得气候是会变化的，所以呢，什么，还有一个活动是，就是农历年前哦，涌上擎天岗，我也真他妈勇敢啊！就阳明山的那个擎天岗，冬天是多么的湿冷，所有人都会因为湿气跟冷气死在那里了。那个就是各种不可思议的行程，然后就是。他好像那行程好像很欢乐啊，就在台湾东部跟山地同胞啊，那个什么溯溪什么的，因为刚好已经是山地人嘛，看到那行程就说什么意思啊？是我们这些山地人的导游啊，就推到河里去冻死你，或是抢你的钱吗？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行程，我只是说大陆人不知道其中凶险嘛，所以排出来的行程超夸张的。那这个就是如果你参加了我们那个上海里面主办的台湾冬季溯溪活动的话，大家就有机会使用这个方剂的，就是踩在冷水面踩得你受不了。那另外呢，他说如果啊你是，他说如果一个人，这个要想讲个道理，就张仲景说， 如果你是要排除湿气的话，你用发汗法，那个药，你的发汗的整个过程一定要越慢越好。就是治感冒可以汗一出来就怎么样，但是治湿气要更慢，因为湿气是一个走得很慢的东西，它是一个摩擦度很高的东西，所以那个汗要发就是慢慢发，不要发快，因为发快了就治不好了，只是出汗而已。那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是流于这个湿气在，因为刚刚两个是体表嘛，才刚进来，接下来说走到肌肉里面了哦，然后骨节都痛了，然后躺在里面很不舒服，不想吃饭，都不想吃饭，不必要辨证点了。就我们一般问湿气也不会问你要不要吃饭。那他说，通常这样的时候顺利的话，你用桂枝汤发一发，大概就可以发掉了，因为桂枝汤发汗度很温和，有的时候差不多就能够推出去。他说，但是如果你会特别的怕冷，身体痛之外，脉是浮紧细的，就是他说四肢不仁，就手脚到麻木。对不起，其实受那种湿气，临床上真的手脚到麻木的很少，所以手脚麻木这个就不要学它，你就当做手脚好像这样说好了。手，因为你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环境受湿的话，那你会真的因为血液循环不良，会觉得手指尖很冰，这样子就冰到很不舒服。但是像我们这种台湾人，就算是受了这种湿，但平均气温太高了，所以不会到那个故事情节去。那他说，但是那个脉很清楚，因为我在黄山就是种这一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就当我自己被那个湿气弄到，哦，全身都好像绷起来一样，然后酸痛酸痛的时候，一把脉，果然就是如同书上所说的浮紧细，一条细细的脉浮在很皮表的地方。那刚好随身都有带桂枝汤、麻黄汤嘛，就桂枝汤一克，麻黄汤0.7克，差不多这样子，也是一发马上就好。好，所以这桂麻各半，就那么一点点，也是效果不错的。那再来，它这个湿气跑到内脏的时候，就内脏有湿，拉肚子。那当然，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拉肚子可能的方剂太多了。所以这个同样是需要剧情的辅佐，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一开始受湿，然后没有把它挡住，然后肌肉酸，然后那个肌肉酸终于沁到肚子里面了，然后你开始拉肚子，就是这个剧情要完整，否则你只是拉肚子的话，谁知道你是受湿。那他就说，如果是但是呢还好，就是他说如果那个湿气进来了你可能发的是中满，就是肚子一直胀着，一直胀着。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就像这个白术后破之类药，本来就是消胀的，现在再加个茯苓这个帮忙祛湿的药。那至于说拉肚子呢，就用理中汤，那就好了，不用辨证了，因为一般般的水泄也是理中汤，对不对？所以这样就都一样，就理中汤包医的就没事，就不用辨证。那至于说，他说流于肌肉发为黄肿，以麻黄茯苓汤。那这个麻黄茯苓汤是把血跟肉里面的湿气抽掉的药，它有这个小红，有红豆啊。那红豆就是也可以把血分的这个湿抽掉。那我看到麻黄茯苓汤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是一线商机，因为世界上真的有很多怎么减肥都减不下来的肥人，就是这种黄肿。就是你有没有见过又胖又肥之人？ 什么叫又胖又肥？ 啊，又胖又黄，又肥又黄之人，有没有见过又肥又黄的？有没有？那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又肥又黄之人的肥体，你觉得铁肥，就怎么样都减不掉？对，那是湿肥，湿肥又湿又肥。像刚刚讲到那个什么，防己黄芪汤什么有那个是什么水毒肥，对不对？就是白垮垮、灰白垮垮、臭臭，这个是水毒肥。但是水毒肥之外还有一个湿肥，那这个湿肥要用这个方法才能够去掉。但你要看那个人撑不撑得住了，这个方子吃久了人会虚，所以你可能也是这个湿肥方吃一吃，然后再给他吃这种汤补一补，然后再湿肥方吃一吃。因为这个人发肥这件事情，湿肥的那一种算是非常难减肥成功的， 因为他的里面的湿气把他那个组织都台湾人说裹住啊，普通话叫黏住，就是都塞住了，所以那样的人非常难减肥成功。那当然所有的肥里面最难减肥成功的那一种叫戒烟肥，戒烟之后的肥最难减。 其实也好减，不抽。 你们有遇到过吗？ 有。你别说。 那个。然后他说，所以他体重胖，然后他有他说什么情况？然后他说，如果是这个湿气沁到肺，那沁到肺，肺开始狂咳嗽什么，那又是回到小青龙，所以这个也不用再花力气，就是反正他又重复的回到小青龙了，肺太湿就是小青龙。然后他说，如果变成了肾脏太湿的话，就是五苓散。那他说五苓散是什么？是淋漓，就是他小便的时候啊。好像尿不顺，有一种尿的时候有摩擦感，就是本来应该飙出一条尿的，现在变成小条三五滴，小条三五滴，这个状态是这个肾脏有湿气，所以就有五苓散，那就五苓散症，就口渴尿少的五苓散症，在外开一个这个，那另外后面有几条，因为不是很。不是因为汉朝是讲一些什么湿气，如果是什么烤火什么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考的，所以没关系。那然后再来52条，52条是讲说发汗要慢慢发了，这个知道就好了。52条是说，这个人啊，如果脸发黄、头痛、鼻塞，然后鼻塞的你好难过，然后脉跳得非常宽大。但是呢，他吃饭没问题，好像这个内消化道那些内脏没有病，那你就可以反推之，就是你的那个湿气是塞在你的头里。那塞在头里的话，他说你用菖蒲烧成的灰，加上细辛，加上肥皂荚，皂荚一吸进鼻子就会狂打喷嚏哦，然后加上麻黄，然后稍稍一点点这个药粉吸进鼻子里，然后让你狂打喷嚏就会好。就把头的湿气喷掉的方子，像这个中国人这种喷掉湿气治病的方法，其实有两招是特别的奇怪，就是两招都是治那个我们一般说肝病发作的黄疸的，那个肝病发作的黄疸的治法内有两招是历代的临床依然是有效的，一个就是有一种让你吐的药叫做甜瓜地。就是张仲景说瓜皮散是吃了那个东西也会产生强烈的呕吐反应，那个甜瓜地用一点点吸进鼻子，然后他说那个肝病黄疸的患者，他会打喷嚏之后，然后就开始流鼻涕，然后随着流鼻涕会退黄，就说那个肚子里的黄那个湿气可以透过鼻子的打喷嚏，然后就接续流鼻涕这样抽出来，所以甜瓜地那个药效其实不是那么强的药。可是却可以直接退黄，这是张仲景没有教的，就是治黄疸的另外一个外开的法。那另外一个黄疸而太虚的人，什么药他都难以耐受的时候，那有另外一个方，那个方法就是，如果用今天来讲的话，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 SPA 中心有时候用的那个东西叫耳烛？听过没？就是一个大管插在耳朵里面，像烧，就是能够把身体里面的脏东西抽掉，对不对？由此一说。但是耳烛的起源是中医的蜡管退黄法，就是把那个沁了蜡的那个纸筒啊，就是戳在肚脐眼上，然后点火烧烧烧烧烧，烧完一根再换一根点火烧烧烧烧烧，然后他这样的用那个火力这样慢慢抽慢慢抽，可以从肚脐直接把所谓中医认为的黄疸是湿气的那个湿气慢慢抽掉，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病人完全不会伤身，就是。像蜡管退黄法，那这个蜡管退黄法，当然你今天没有得肝病，没有黄疸，那祝你幸福啊！这个会祝你恭喜恭喜。那这个好像你完全没有用，但是蜡管退黄法有一个小小的 benefit， 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曾经生小孩啊或怎么样啊，动过一点手术，那这个腹部动过手术以后，多少是有那么一点什么粘连。 那术后的粘连，如果是腹部的手术有术后粘连的话，这个蜡管退黄法的那个蜡管这样耳烛一根接着一根烧，反正很好伺候嘛，就是看电视这样一根一根烧这样子。然后再配合平日吃饭的时候，一顿饭都跟夹一颗温白丸，它会松开。温白丸。温暖的温白色的白，这不是伤痛型的方，但是很多同学还有卖药组什么都知道啊，所以不要吃多了，吃多了就惨了。上次有同学吃温白丸吃了一麻，然后去医院了是吧？ 吃一颗吗？ 一顿饭中间可以夹一颗，因为那是巴豆做的，直接碰到肚子的话会肚子疼会辣。因为温白丸刚好是它的作用点啊，是刺激你的那个肠之间的膜里面的淋巴系统，所以它会动到肠膜。那所以温白丸加上蜡管退黄，我不敢说绝对，但是对于动过下腹手术的女生，是一个后续保养还可以用的方法。当然，手术当下的保养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在伤口愈合的时候，除了那个吃长肉的生机散之外，另外吃一些，比如说每次3克到4克的那个科学中药的通窍活血汤的话，疤会比较少，而且也比较不会那个肉的组织好像因为开刀缝针就结成一坨这样子，用通窍活血汤来帮忙那个疤的愈合啊，比较愈合的漂亮这样子。那这个鼻塞方刚是岔题了，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啊，就是这个麻黄加竹汤，我这样说好了，加重井赤风湿的方子，有的是有麻黄的药，然后有的方子是比较有桂枝跟那个有桂枝跟附子的药，那当然因为竹这个药是都有那个祛湿的效果，所以通常都会有。那我们在治风湿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不选择白竹，而选择比较退湿气的苍竹也是可以的。所以张仲景的这些风湿方，你用白竹也可以，用苍竹也可以啊。如果你用药有一定的手感，你会慢慢分得出来你喜欢用白竹还是苍竹。但是呢，如果张仲景的这些风湿方啊，比如说用附子的什么甘草附子汤、桂枝附子汤，那又或者是用麻黄的麻黄加竹汤，它都在张仲景那个时代，好像用起来都有点含混，就反正酸痛啊，骨节酸痛就用。所以在古代的医方里面，你会觉得为什么张仲景要给两路方？不是都是一样是痛吗？就是你会觉得张仲景的辨证点和曾几何时变得那么模糊了。可是等到科学进步到今日的时候，有了今天西方医学的疾病分类的时候，会发现张仲景的麻黄系的风湿药是对正风湿，那个附子系是对类风湿。就是张仲景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有感觉到两个病的质感不一样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观察角度只有酸痛这件事，所以没有办法清楚地分辨出来。但是张仲景以一个这个临床的实践者的直觉，他其实在药方里面有，他其实你无意识之中他有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病，只是类风湿跟正风湿，我们今天有看外症，有没有去学西医的，那外症不一样在哪里？正风湿跟类风湿， 正风湿的话，风湿就是发表大关节，类风湿的话就是小关节，轻微的小关节，对称性的。 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今天是先有风湿跟类风湿的分别，然后才能够分得出来它的外症是不一样嘛。那张仲景那个时候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有风湿跟类风湿的差别，但他的用药里面会发现好像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麻黄加竹就比较是今天的正风湿的标准用药。那你今天要加苍竹的话，也可以加的比麻黄多一些，因为如果你加多一点的话啊，奇怪，我这个麻黄加啊，那边白竹4两，就已经比麻黄多了，你再多2倍3倍也可以。 这样子那个病人就不发尿解啊，就是我们近代的临床研究发现，这个方子苍术或者白术加的多一些，用尿解的方法也可以收掉那个风湿的。那另外呢，它有一个麻杏益肝汤，那益人作用的点我已经说了，什么游泳容易抽筋，那个是那个薏仁的作用点，或者是心血管你忽然会抽紧痛一下，那是薏仁的作用点。那既然如此，你就会知道薏仁的作用点是在那个我们中医叫筋，可能西医叫做韧带的那个地方。因此你就知道说，你那个现在我们就很好分，就是你今天开始受了湿，然后酸的地方，你知道有那个一条在酸的那种感觉。当然不是那么绝对，因为它整块肉里面有湿，它也有管道，但是特别酸对性的就是今天你觉得是有一条在酸的时候，麻杏益肝汤特别好用这样子。那麻黄加竹汤的话，用到麻黄的话，其实到骨节痛都还可以。那但是真的很酸到骨节痛，那又回到养和汤了啊，骨节缝里面养和汤。那再来，这里又出现了一次防己黄芪汤。那这个地方它是用一个外症来决定用防己黄芪汤的，就是这个人他是身体发肿汗出怕风，就是水肿汗出怕风，张仲景用防己黄芪。那风湿汗出怕风，张仲景还是用防己黄芪，就他认为说你要用那个，因为防己跟黄芪这个结构，用我们今天的生物学的观点去倒推，会觉得防己跟黄芪它一定是搞到人的淋巴里面有什么油黏到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还也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东西。但是总而言之，张仲景会说，反正你就是需要用防己黄芪煮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特别会流汗怕风的时候，就张仲景是把那个内在不知道是什么的那个事情，把它转码成反正就是汗出怕风的时候用这个就对了，这样的一种推理啊。那当他有一些加减法，那你就觉得有那个多的症状的话，就把那个药加进去就好了。那再来呢，他说这个人呢又受风又受湿，然后这个人呢都不能转身了，就是这个人已经连翻身都很难的那种风湿，然后他的脉呢是浮虚而涩。简而言之，就是麻黄加竹汤的那个脉，因为风湿来都偏涩，但是麻黄系的风湿药的脉通常比较紧一点点，而桂枝附子那一路的风湿药的脉稍微松一点点，就是比正常的脉要松，就是比较是虚，就是类风湿这边比较是虚症，然后正风湿那边比较是实症，阳虚跟阴实的差别，麻黄破那个湿气纠结的阴实，但是类风湿是阳气不足，所以身体产生什么免疫力攻击自己的反应之类的。那因此呢，这里有一个桂枝加附子、白竹附子汤，那里面把这个桂枝换成附子的这个理由啊，张仲景说，如果这个人大便是会有一点太干涩，然后小便很顺畅的话，那就还是用白术比用桂枝好，因为桂枝会刺激肠道把那个水抽得更干，那白术本身有一点润肠的效果，反正桂枝附子煮也能够去风湿，白术附子煮也能够去风湿，那就这个湿气可能在张仲景认为是跟这个人消化道有某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这个人大便偏硬的，那就把桂枝拿掉换成白术对这个病人比较好。那最后一个方甘草附子汤呢，是治疗痛风最常用的风湿方，因为呢他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叫做彻痛不得屈伸，就是彻痛的意思就是不动不痛，动了很痛叫彻痛，那这个跟痛风是最像的，对不对？那当然张仲景在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 也是彻痛，不动不痛，动了很痛。所以临床上当归四逆汤对痛风其实也是很好的，而且当归四逆汤你要外挂一个知母太容易了。所以但是这个优先顺序我就不知道是你要用那个当归四逆加知母汤好呢，还是桂枝芍药知母汤好，这个的哪一个为优先我就不知道。但是如果我要硬的瞎掰哦，因为我临床没有医过那么多风湿，所以我现在是硬的在瞎掰，就是甘草附子汤或者当归四逆汤，它的主症点都是不动不痛，动了很痛。但是也有一种痛风是不动放在那也很痛的啊，对不对？那不动放在那也很痛，那是桂枝芍药知母汤。但是动的才痛的，你就考虑是当归四逆加知母，还是这个甘草附子汤。那如果你根本就是知道这个人的发病过程，就简单了，因为吃太多肥腻的东西发的，是，但这东西病人一定是谎报，因为他会去回忆，然后随便找一个，哦，昨天因为吃了螃蟹了。你知道，就是他自己会捏造一个他吃了什么来告诉你。至少我们今天的人的饮食，像我的话，哪一天吃的不肥腻啊？只是刚好今天发作而已，对不对？那这个，所以他这个地方他有顺便讲到说，甘草附子汤它是汗出短气，就痛的你啊都在出汗，在发喘了。而且他说这个东西是近之则痛惧，就是都不能摸的。一碰到都不得了的，所以这个与其说是风湿，不如说更像痛风，对不对？那然后他说小便不利，这个不一定啊。那恶风不欲去，他说你让他脱件衣服，他不肯的，就很怕吹到风。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会肿起来，所以那是甘草附子汤，它里面就是两颗附子啊，以附子剂来讲，算是放蛮多的了。那这个方剂呢啊，就是以痛风方来讲是用的非常的多的方剂。那接下来一个燥病篇呢，就是当一个环境太干的时候，人被干到了会怎么办。那这个呢，因为我美国的家在内华达州嘛，是在沙漠里面，所以2004年有一次跟我外婆去我妈妈家那边的时候，就这些方剂就差不多用了一轮了。所以还算是，就是因为那里太干了嘛，所以干到就便秘了。因为我们台湾是很湿的地方，我们台湾人的皮肤没有什么保湿功能的，因为都泡在湿气里面嘛，所以一去沙漠就整个人被抽干了，然后就便秘啊，就怎么样，然后就照这个书就这样吃药吃药吃药，然后就好了。所以这个好像因为临床用起来就觉得很好用，所以你们就看着办啊。但是老实说，以你们今天如果你们是北京的人的话，其实你们已经比较习惯干的地方了，你们还能更干到哪里去？对不对？就是这个方剂，你们基本上不太会病到了。是你把我一个台湾人送到沙漠去，这篇就好好用了啊！就是哇，这个也用得到。这果然就是啊，什么便秘的时候就是麻仁煮蜂蜜啊，甜甜的又很好喝。然后我其实把那个前面的竹叶石膏、杏仁甘草都加进去一起了，就是。那个第一个汤也吃，然后第二个汤也吃，然后大便就开始顺了，之类的，就是润你身体里面的燥的药啊，而且是环境因素的燥。那再来下面一个被风吹伤了的治法。那请问一下各位同学，你曾经吹风吹到人很不舒服过吗？有吗？但是那个不舒服不等于感冒哦，你懂我意思？吹风到感冒的就是伤寒热的事情了。那吹风吹到很不舒服的时候，同学有没有回忆？就是那个不舒服是什么样的感觉？ 闷， 头疼，然后出大汗啊。后脑勺僵，还有什么？身上会疼，嗓子疼，懵。你们大陆人的懵这个字意思是我们的闷闷的意思吗？ 对， 不清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张仲景的这个说法啊，到底合不合乎你们的人生体验？ 他说，哎呀，我们台湾的话，因为我们台湾是那个很多人都是骑摩托车的，骑机车的，所以你也我这样说好了，因为有一段尹莹刚认识丁助教的时候，丁助教就骑机车载他，那尹莹也是那种臭里疏松的肥人啊，那刚开始跟丁助教出入骑机车的时候，尹莹是动不动就是什么从哪里骑到我的教室来帮忙的路上，然后就被风吹伤了，然后直接咬。可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特别不怕风的，因为我们骑机车已经骑很习惯了，就我们身体自然有一种类似鱼鳍或者鱼鳞的感觉，就会把那个风这样的闪掉，就是我们知道怎么破风而行。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片单反而特别的没滋味，因为我们台湾人从小先骑单车啊，然后再骑越野车，然后再骑机车，这整个过程就是很知道怎么在风里面钻。那这个地方庄仲景的故事情节，他是说啊，首先呢，就是风啊吹到人，有可能扫过一些经络，然后他就会去干扰那个经络的内脏。他说一开始的时候的故事啊，是这个是风邪啊纠缠到你的肝的时候，是小排骨汤。那他的这个症状就是，反正受风的那个脉象跟症状，跟《伤寒论》里面那个感冒的症状是很重叠的。所以你真的被吹伤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你那个到底叫受风还是感冒，懂我意思？就是那个纯物理性的还是掺杂了 virus 在里面的，其实你有点搞不清楚。所以他就是头痛，然后出打，一直有汗，就是不是有汗，而是多汗的头痛，然后汗变得很多，然后一吹到风就不舒服，然后那用小柴胡汤指针是腋下不舒服，然后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觉得翻身很不舒服，就是要到这个程度才用小柴胡汤。那当然各位同学大家就会有一种好像没有到这个程度哎的感觉，你们有吹风吹到腋下不舒服过吗？没有啊，就是人生没有体验的方式就不用学了。然后你以后去吹更大的风让自己下不舒服吗？也不会，对不对？除非有一种那个国外游乐场的娱乐设施，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大的风洞里面猛吹，让那个人感觉悬浮在半空中。那个，如果你去玩那个游乐设施，那这一篇就可能会对你有用。或者是你今天是在片场拍片的那种演员，然后刚好这个片场要拍一个什么风大雨大的场面，然后大风扇狂吹，然后什么旁边的洋铁罐啊什么纸屑啊都这样一个一个飞过，那这样你有希望吃，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般好像没有那么大感觉啊。所以呢，这个风邪干扰到你的肝的时候啊，是小柴胡汤是这样的症状。但是他说风邪打到你的内脏以后，风邪就是喜欢到处逛，所以它会从肝脏逛到你的胆腑，所以肝风放着放着就会变成胆风。那这个胆风的这个症状，那临床就非常有，这个是少阳病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这个以少阳病本身来讲的话，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也就是宋本里面的四逆散的结构，是治疗消化轴的自律神经不好乃至于消化失调。那如果是用在《伤寒论》本身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它的辩证点是你吃了饭之后就这里痛那里痛，吃了饭以后肚子里面就这里痛那里痛，那代表你的那个内脏消化轴的内脏彼此间情报传达都有断线，那是用这个方来治。那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人呢的柴芍枳实汤症是嘴巴发苦，容易恶心，肚子容易胀，而且特别喜欢叹气。这个东西哦，你知道，因为我刚好记得的就是尹莹的第一个男朋友是那种龟毛的不得了，对什么要求都超高的人。尹莹在他的人生面前，就是他人生的污点一样，就完全被他瞧不起，你知道？然后他对尹莹有很多很多的期许，希望这个女生变得很能干，怎么样的？然后尹莹就对他讲，好像这个女生很，广东人说不醒目，就是不精明。 然后我好像出去谈个生意就被人家欺负了，他就觉得这个女生怎么这样子，那么没有用，什么像我这么能干，你会遇到这么不能干的女朋友。他就每天在那边这样子想着想着想着，然后尹莹说他们交往到最末期的时候，因为后来那男生有外遇了，尹莹就说外遇了才好，都解脱了。然后尹莹就因为对方外遇，问心有愧，所以尹莹就把他家什么什么 IKEA 买的什么盒子啊，什么全都搬走，就说他拿什么，男生说没关系，你走你走，只要你放我自由，什么都就净身出户那个样子。但是呢，就是尹莹说他们那个相处到末期，就男生就好像对尹莹有很多期望，但就觉得这个女生好像真的不是这块料。所以就觉得我再要求也没有用了，但是还是百般不顺眼。然后尹莹说他们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男的在家里面啊，一个客厅两个人，然后默默地注视了他，含情默默地注视了他，然后看了很久以后，唉，这是含情默默做懒批判吧，大概就那种条条框框非常多的人，犯个都不得了了，煮红豆他不可以煮破红豆的人。对，他们隐隐喜欢一个叫《十七岁的天空》那种什么小同志的那种笨笨的爱情片，那男生气的，说怎么可以喜欢这种变态的事情呢？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那个男生的身上，因为那个男生刚好就是常年的胆结石患者，你知道，就是那个郁闷那个，我就是那个写的好，就是上周姐妹觉得写的好生动哦，就得胆风的样子。所以就是那个胆要不好，当然就这样，就是胆不好啊，教你怎么样搞坏一个胆。那个，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再来他说，如果这个风吹伤了你的心的话，我不得不说这个更少有了，这真的很罕见了。所以就简单来讲，是当这个风当中灌入啊，吹伤你的心的话，你就会。你记得那个症状就好了，遇到再说了啊，就是胸口这里那里都梗痛，可以吧？就这么简单，胸口这里那里都梗痛。然后再来呢，风如果吹到了你的皮的话，这个风如果吹到了皮的话，他说会怎么样？四肢懈惰，体重不能伸一，就他会说，哎呦，你的四肢啊，会有那种觉得重到说。加了一件夹克就觉得不行，这夹克好像要走半路了。所以我有时候会的。那个，然后他说胁下痛隐肩背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他用的药是我前面教桂枝汤的加减方的时候说的，就是如果有一兜水在胃的上面压着，然后你觉得小便不利，用后脑勺浆，但实际上的胃上面有一股湿气，水气下不去，用的那个。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他就用这个方法一拉，那个肚子里面的风气也顺便转一天就去掉了啊，就跟着小便就走掉了。那然后他说，如果从这个脾流到了他的腑，流到胃的话，那这个就会变成说肚子一直觉得胀，就肚子一直觉得好，就是肚子觉得好胀好胀，然后吃东西都吃不香。那这样子的话，就用这个方子，枳实、厚朴、白术、甘草来消腹胀。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方子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平平没有任何受风，也就是没事，主观的会觉得肚子发胀，就用这个方子就好了。那再来五至四十四条啊，他说这个风呢，吹伤了你的肺的时候，他说会又咳又喘，然后呼吸有摩擦声。然后严重的时候会吐血、喉咙干，然后痛到肩膀，就大概这个故事情节。就你真的是平常被风吹到肺、被风刮伤的时候，那你就用这个桔梗甘草枳实芍药这个汤啊，稍微把这个肺的风邪再勾掉一点。那如果这个吹了风，先是这个肺啊，变成你这个人呼吸的时候，简单来讲，主症抓呼吸变得忽然很有摩擦感这件事，然后渐渐这个摩擦感。从呼吸的摩擦感变成了大便的摩擦感的时候，那就用这个风邪就跑到大肠去了的这个方剂。那但是呢，下面一个五至四十五条却是一个临床上面有意义的平常可以用的方剂。他说，如果你被风吹到全身都有风气的时候，不是湿哦，是风病。他说你这个人会怎么样呢？脸容易肿， 哎呦，那很多同事要对号入座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脸超肿的，对不对？很多人会这样说啊。那他说你会急痛不能镇立，然后迎娶不利。迎娶不利的话是比较是女人的私处啊，就是好像不爽不爽的，甚至这个人会骨微。那脉的就是偏沉偏弦的脉，它这个是风打到你的肾的，而那这个地方啊，风气纠缠到你的肾的时候，简而言之就是这个最直接的主症，就是要这个人立正站直的时候他没办法，就他觉得好像就是要重心要换一只脚，就是要直的这样站，他会不太舒服，就是一直要歪一下歪一下，那然后好像哪里在痒一样那种感觉。那这样的状况，柴胡桂枝汤，桂枝汤从太阳星臭那个风，柴胡汤从三焦把那个风拔掉，但都是就是拔肾风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其实傅青主也用的，就腰痛的时候从这个三焦去拔它，所以这算是一个用药的法门的示范。就是如果是风邪纠缠到你的话，你的这个脊椎骨啊，就是不要让你摆正，就是不舒服，就是会想歪。那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拖得久了会变成什么脊柱的那个什么啊，就是侧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还没有讲到，就太阳面有一个方式，大泻胸汤，对不对？糜烂性腹膜炎。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医生，可能好像叫周建木吧，他发现哦，有的小孩在发育期的时候啊，就小孩就是四五岁以后啊，十七八岁以前，那个小孩变成那什么龟胸、鸡胸。他说那个东西用大泻胸丸把他那个肋骨中间那个黏住的那个热痰抽掉以后，那龟胸、鸡胸会长回对的胸骨。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身体里面有邪的时候，可能这个邪在你个腔子里，心脏会歪掉，瓣膜会歪掉。那这个邪在那个有脓在你的那个骨节的膜里面的时候，你的那整个胸口就会长成鸡胸、龟胸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但是可能啊，就是一个人他如果他的脊椎骨就是摆不正的话，有可能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我们下课一下啊。骨窝呀，就是脚酸软到不能站不能走。